欢聚应该是这样的。 来，为青春永垂不朽，干杯！ 但现实，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欢迎朋友们走进今天的戏剧空间，我是北薇。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向您介绍了著名的话剧人张广天正在排演的一部民谣史诗剧《鲁迅先生》，并且欣赏了根据鲁迅先生的著名作品《阿 Q 正传》改编的同名话剧的上半部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您欣赏话剧《阿 Q 正传》的下半部分。 阿 Q 这时只想着找吃的，走着走着走进了静修庵的菜园子。 我几十进的园子了， 你不是刚出去吗？哎，那萝卜还在你手里呢。 嗯，那叫萝卜，那叫萝卜是你的？ 怎么不是啊？ 你能叫他答应吗？ 师傅，师傅，别理他，这断子绝孙的阿贵就是不讲理。 我阿贵不讲理？ 你偷吃我们的萝卜，叫你的肚子疼。 阿 Q 怕黑狗来咬他，急忙把怀里的萝卜接二连三地扔了出去，到头来一个萝卜也没留下。 你这假装正经的小泥糊，惹祸的根苗就是你。不是你，不是你，我回去找吴妈。不找吴妈，不找吴妈，我会有今天。妈妈的，这该怪谁呢？ 你说怪谁？怪你自己。 那为什么？ 你不该想女人。 我不该有女人吗？ 你还不配。你有钱吗？你有田地房产吗？ 没有。 那你就不该请吴妈跟你睡觉，那吴妈就该跟你大哭大闹。 那管赵家什么事啊？ 赵太爷就是赵太爷，你斗得过他？ 斗不过。 那你今天落到这步田地，那是顾及做工没饭吃，饿肚子，只能怨你自己。 我应该有个女人呢。 你妈妈的还想女人？你还想女人？你想不想女人？想不想？想不想女人？想。好，快点，你想不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小寡妇想嫁人，得了白裙换红裙。 阿 Q 又转败为胜，似乎打人的是他自己，被打的是别人，而他自己便慢慢的心平气和起来，又慢慢的觉得心满意足的胜利。 妈妈的，走进城去。 半年以后，阿 Q 回到了魏州。这次阿 Q 进城没有什么人留心到，所以在咸亨酒店里 人们议论的是城里杀革命党的事。 那个革命党是谁家的孩子？ 就是城里夏寡妇，夏四奶奶的儿子， 是独养儿子。 夏家要断后代了。 哎，夏家跟白举人有亲呢，不能认亲戚。 这事倒也难说，亲戚也靠不住。 嗨，这管的是谁家亲戚呢？革命党要造反嘛，我看就该杀。 那怎么还没杀呢？ 听说已经杀掉了。 你看见了？ 我可不敢去看。 你常常进城倒不敢去看，可惜喽。 来，阿贵从城里回来了。 他什么时候进城的？ 怪不得半年多没看见他了。 啊， 对，可神奇了。你们看他来了。 阿贵这次从城里回来与先前进城大不相同，却不值得惊异，也很得到魏庄人们的敬畏。 阿贵哥，回来了。 阿贵回来了。 回来了。 这一向在哪儿发财啊？ 进城去了。 哦。阿 Q 抓出一把钱扔在柜台上。 掌柜的，打酒来。 何必现钱呢？记账就知道 了。不客气，除了还账都存在柜上。 阿贵哥请我也喝一碗。 行啊。 阿贵哥， 在座的我都请。 发财了啊。阿贵 啊， 听说城里抓到革命党了。 早杀掉了。 阿贵，你看见了？ 你们看见我杀头吗？那好看，杀革命党谁都去看，好看，真好看。 阿贵哥 啊， 说说。 说那天天还没亮，我就到了古轩亭口。古轩亭口懂吗？在城里的钉子街当中专门杀人的地方。 对，是有这个地方。只见人山人海，满街都是人，人人都伸长了脖子往里挤， 都跟我们赵二哥似的。 我要是去了一定看得比你更清楚。 不行，那刽子手的大刀一举，人们又缩了脖子哗啦啦往后一退，那刽子手的大刀像一道白光在人们头上一抡，照直的往下砍。 跪下！ 只见血冒三尺，人头落地了。 听说就是这颗人头，白举人赚了50两雪花银子。 不对，25两。 我听说是50两。 谣言！ 不对，怎么回事？ 先别吵，先说说。怎么白举人倒赚了银子？ 夏四奶奶的儿子被杀就是举人倒的官。可夏四奶奶是举人的亲妹子。 这举人可真是个乖角啊。 他赚的是昧心钱。 那这也难说呀。那白举人要是不报官，恐怕也要满门抄斩吧。 那也不能拿外甥的命就换25两啊。 不对，50两。 银子是25两，夏四奶奶是举人的堂妹子，也不是亲妹子。 我 在举人家做过工，还不知道啊？ 什么？你在举人家做过工？白举人家？ 那帮过他俩月。 他跟我们赵老太爷还是远房的亲戚呢。 那比赵太爷可阔多了。别的不说，每天他要冲我打上几十个喷嚏。用手蘸点胡椒往鼻孔眼一塞就打几个。就这样啊。阿切呀， 这你就外行了。 那蘸的不是胡椒， 那胡 那叫鼻烟 儿。是啊，我说的就是鼻烟。 阿贵哥，你只帮他俩月，怎么就不干了？ 就因为我说吓死奶奶的儿子是他外甥，他就辞退我了。 哎，那不是他外甥又是什么呢？ 他说那是革命党，应该杀头。这话也对啊。 那昧心钱呢？ 他说那是我大义灭亲，官府给我的恩赏。狗屁，总归是昧心钱。他要我干啊，我也不干了。 阿贵，小种， 这纸人呐，也真不是东西。 就是。 阿贵哥， 嗯， 那你以后干什么了？ 那以后我做买卖。 什么买卖？ 一点小买卖。 哎呀，发财了！哎，发财了！ 哎，各位各位，今天阿贵请客，请大家多喝几碗。 来来来， 这时候，阿 Q 在内庄人眼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说是差不多，那又是没问题的了。谁知道没过几天，这阿 Q 的大名又在内庄的女人们中传遍了。 是你挤走的， 这个死老头子嘴里净没好话。我找阿贵去。 阿贵，阿贵，你出来一下。 阿贵， 阿贵， 你出来一下。 那道上去，道上去， 快点。 知道啊。 我。 你又来干什么？ 嗨，不是我找你，是赵太爷和太太让你去一趟。 什么事？ 没别的事儿，他们俩想买点你的东西。 没工夫。 哦，阿贵呀、现在架子可大了。 我说阿贵，你就去一趟，赵太爷不会打断你的腿的。 对了对了，这次是他们请你去的。 行。 哎，这 对对，那我晚上去吧。 哎呦，晚上 啊， 赵家晚上是不点灯的。 那明天早上去啊。 哎呀，好好好。晚上就晚上，你可一定得来。 好好好好。 哎，阿贵， 干什么？ 你可多带点东西来。 行行， 你可早点来。 行了行了， 晚上的去就是了啊。 你可一定得来啊。 阿贵， 嗯， 你这东西是？ 这东西啊。 阿贵，阿贵，你还没找钱呢， 你还得钱呢。 难道是？ 这天晚上，赵虎又一次破例在客厅里点了油灯，以等候阿 Q 的到来。这在赵虎可说是盛典了。 哎呀，七嫂，就玩个点灯，哼，这个阿贵怎么还 哪去催他？ 你去看好门。 我想要件皮背心儿，跟你说了好几年了，这回呀、可别错过了。 知道了。 太爷，太爷，猫牙也该要件披风了。啊？ 哎，你听清楚了 啊？ 是25两银子。 赵思辰说是听阿贵说的25两银子，这外面说50两，那是谣传。 我一定要件皮背心儿，你听清楚没有？ 啊，听清楚了，太太，你懂白举人这一招吗？ 他说是大义灭亲嘛。 大义灭亲 啊？哈哈哈哈。 狗屁。不过他这招啊可是真高明啊，你应该学。 是。 什么时候进城去看看他，也算是一门亲戚嘛。 是是。 我和阿贵啊是不敢来了，春天里是说过的不许人家进门的。 你们放心，阿贵来的，因为这是我叫他来的，他敢不来？ 来了 ！阿贵他真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阿贵他来了。 太爷，你来啦？坐嘛，坐嘛，坐嘛。听说。在外边发了财 啊， 很好。听说你有一些旧衣裳，都可以拿来给我们看一看。 是是， 我只要件皮背心儿，要那个大毛的。我们毛牙要一件披风，最好是大红的。 哎，东西都带来了吗？ 我跟邹记早都说过了，东西都卖完了。 卖完了 啊。 没有别的，我倒是想买你的， 价钱不会比别人出的少。 是 的，放心。 你听见没有？不会让你吃亏的。 是呀， 真的卖完了。那些东西是一个朋友的，本来不多， 一下就卖完了。 啊， 我不信。到时候我去叫他的时候，他的东西啊还多着呢。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卖完了就算了，以后呢你再有的东西还是先拿给我看看。你说别的，这便宜不要老给外人嘛。 啊， 以后怕也没有了。 什么？太爷真的想要？ 我家他一个门帘儿。 门帘儿， 门帘儿， 门帘儿也好。 我看呐，阿贵这些东西怕是偷来的。 这小子混账，把地保叫来。我就不相信他的东西都脱手了。 扎， 还有看他还有什么东西，全都给我拿来。 扎， 可惜今儿晚上又点灯熬油了。 地保老爷，地保老爷，地保，地保老爷，这是赵太爷要的，我还没送去呢。 哎，我替你送去，就说是你孝敬太爷的。其实啊，就这张门帘，太爷还看不上眼儿呢。班主，你每月得送2吊孝敬钱，不要忘了，这是干你们这行的规矩。 以后我再也不干了。 不干了？总是错误了吧？每月2吊，少一个不成。 阿 Q 这一段中兴的历史结束了，从此又走向末路。魏庄人又不敢雇他做短工了。 三年九月十四日三分四点，一只大乌篷船在赵太爷家的后门悄悄靠岸。大乌篷船的到来给魏庄带来了恐惧与不安，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摇动，茶坊酒肆里都在低声议论，说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把五大箱的财物都藏到赵太爷家去了。 就往 赵太爷他们 家。 那还真的？那不是假吗？ 嘿，你看， 听说城里革命党要造反 啊， 他害怕了。 举人怕革命党？ 哎，你那个举人老爷不是赚了25两银子呀？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东西。 你那个赵太爷呀敢收五口大皮箱，我看呐也不是个东西。 他本来就是老混蛋。 哎，你们看，哎，你们看，齐进来了。 齐进，怎么了？ 你们还不知道啊？ 什么事？ 革命党造反了 啊！ 城里到处都挂上白旗子了。 哦，你亲眼看见的 啊？我传到城里，没敢靠岸就逃回来了，可吓死我了！ 哎，在革命党什么样子？革命党他是放火吗？ 有多少人马呀？大将是谁啊？ 嗯， 听说啊，个个穿的都是白盔白甲。 那什么什么？白盔白甲 啊？白盔白甲，替崇祯皇帝戴孝呢。人马很多，带头的听说是个绿林好汉。 哎， 既然造反，那开仓放粮、杀富济贫了没有啊？ 这不清楚。 你打听？哎，反正有钱的主 啊 都逃了。 要造反，这天下就要大乱了。他白举人也已经跑了， 他白举人也有今天。还有呢？ 是。 阿 Q 本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以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是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 革一革命也好，革他妈妈这伙人的命，是太可恶了！我要造反，我要投降革命党。 阿 Q 想着想着，便又飘飘然起来。似乎革命党就是他自己，魏庄人都是他的俘虏了。 造反了！造反！造反了！ 魏庄人都用了惊恐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 Q 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是个舒服的，如六月里喝了血水。 造反了！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挥不开就被捉的重谢你。 路上的行人都用惊恐的眼光看着赵太爷赵秀才和那两个真本家，站在大门口也谈着革命。 归老， 啊？什么？那不懂。 阿贵， 什么事？ 进来发财吗？ 发财？自然喽，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阿贵哥。革命党什么时候到？ 阿贵哥， 革命党来了，像我这样的穷朋友不要紧吧？ 你穷？我这副搭理不是卖给你了？等着吧，你们！ 造反了！ 等我爷爷，我的妈呀！ 父亲大人，早知道革命党昨夜进城，那白巨人的箱子不收就好了。 哎呀，现在先不要管箱子，阿贵这帮穷鬼就骑到你头上来了。 那怎么办呢，大人？ 只有一条路，你赶快去找钱大少爷，假洋鬼子。 造反吧！造反了！ 这个！白盔白甲， 阿 Q 飘飘然的背了一通，回到土母祠，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他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躺在铺上，就像在波浪上飘荡着，一起一伏。 白盔白甲的人马一到，就回来叫我，阿贵，一同去， 一同去， 都是钢铁。将你打！ 阿 Q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众将官有，杀王赵太爷府上去探。抓！带人马。 别看阿 Q 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裤，他现在率领着一群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杀到了赵府的客厅。赵太爷、赵秀才和两个本家，还有白举人钱大少爷，都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 你还敢辞退我贵老爷吗？ 小的永远不识泰山，求贵老爷饶命。 我问你，你还敢冲我打喷嚏吗？ 小的再也不敢了，这股憋呼请贵老爷笑纳。 来呀，把他鼻孔那儿堵上，让他交出25两银子来。 贵老爷，贵老爷，贵老爷， 假洋鬼子的！ 小的在， 你这哭丧棒怎么说？ 小的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不行不行，我看看，我看看，假的就是假的，滚！ 哎呀，贵老爷饶命啊！ 过来！你这老王八蛋，小王八蛋，怎么说？ 贵老爷，你我是本家，饶小的一命吧。贵太公，你比小的长三辈，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是我的本家吗？你是姓赵吗？你配姓赵吗？你敢姓赵？众将官 有， 四个王八蛋，斩首不留。斩首就杀头啊！杀头就是杀！回来！我这两个王八蛋拉下去，各打500大板！ 哎呦，我也没钱，贵老爷，贵老爷，饶命啊！贵老爷，这大礼我还给你了，贵老爷。贵老爷，小弟有个妹子，愿意送给贵老爷受用。 你的妹子嘛， 太巧了，不要！ 小的们，来！ 红鼻子老虎、蓝皮阿五、王虎、小红，还有航船七金都应声而上。 阿贵哥，如何吩咐？ 都替我去办。老太婆的遗像，老王八蛋的太师椅、注意板凳、锅碗瓢盆，都替我去办，搬到土谷祠去。 这， 慢着，别忘了，还有白举人的5口大红皮箱。 这， 小的远听吩咐。 你也来了。 贵老爷发财了， 请赏小的一碗饭吃。 站住！我给你规矩钱，我给你规矩钱。 阿 Q 从鼻烟壶里倒出点鼻烟，往鼻壶里塞了塞。 妈妈的，啊去！ 酒店掌柜的和邹七嫂领着一群妇女走进了客厅，其中以赵太太为首，直到小尼姑为止的卫装全体妇女，依次排好站在那儿。 有请贵老爷出堂。 阿 Q 这时候已经是另一番打扮，头戴皇冠，身穿大黄袍，只是脚上没什么变化。 不是， 贵庄的女人全都抓来了，请贵老爷挑选。 贵老爷万福万福。 很好很好，女人，你我喜欢谁就是谁。 请贵老爷。 行行行，你来干什么？ 贵老爷。 老妖精上吊去。 贵爷。 这是赵思成的妹子吗？太丑了，不要。 贵老爷， 这太小了， 过两年就长大了， 过两年再说吧。 贵爷，我可中。 这有八，不中。什么呀？这有八， 贵老爷，贵老爷，贵爷，你看，吴妈也来了。 吴妈害羞的慢慢走了过来。 阿贵，那天我可有点对不起你。 没什么没什么。吴妈你来了。这小寡妇假装正经，脚又太大了，不要。什么呀这是？ 贵老爷，还是她年轻漂亮。 对呀，贵老爷。断子绝孙的。不，你子孙满堂。 很好很好，子孙满堂， 那就定下来了。 慢着慢着，苦戏啊苦戏。 这头发是可以留起来， 头发是会长的。 娶个尼姑就是晦气啊。 断子绝孙的阿贵，小婚要 婚。救命。 醒醒！阿贵！你醒醒！你做什么梦啊？大喊大叫！ 哼，我革命了。 你也革命？人家早去革了，还等你？ 什么？早？那你？ 钱大少爷和赵秀才早就在静修庵里造反了。钱大少爷和老尼姑正抢着一块万岁铜牌。 报案了！ 这是万岁爷的龙牌，动不得。 革命了，你懂不懂？ 革命，这佛门中有什么名好革呀？ 宣统皇帝快完蛋了，你敢反对革命，我打你个保皇党！打你！松！ 钱大少爷乘势一搏，龙牌破成两半，老尼姑跌倒在地。 革命！万岁！ 师父！ 革命！万岁！ 师父，咱们的相貌也给他们偷走。 师父，那是供观音娘娘的，不能动。 你胡说， 这是放在龙台前面的，也应该革命。 师父，师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李司长，魏庄的革命成功了。维尔狗的，我这就进城去报告。 老兄进城，请为小弟美言两句。 啊， 就说我赵某今日也来革过命了。啊， 当然，当然，我们自由党人一向是欢迎你的。那是否一同进城去呀？ 这个啊，改日奉陪，改日奉陪。 好， 这个香炉， 这个破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这是宣德炉，明朝制的，有400年了。我想做个纪念， 革命纪念啊！好，好啊！Goodbye。 再会，再会。 这个假洋鬼子，他不识货。 赵秀才和假洋鬼子二位革命家，从此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协以为心了。而我们的阿 Q 到底是后知后觉，他又来迟了一步。 他们干嘛？我贵老爷， 你又来干什么？ 革命吗？你不知道啊？ 革命，革命，不是都革过一回了吗？怎么还革呀？ 什么什么？割过了、 啊、哎呀，你来迟了。 哎，都谁来割的？ 赵秀才和假洋鬼子。 是他们、哎、他们怎么割的？ 阿弥陀佛，龙牌砸了，观音娘娘前的那个宣德炉都给割走了。 好啊，你让他们割，不让我割。你拿个香炉给我。 你也想要香炉？ 妈妈的，他们来革命都不来找我，也难怪，我投降了革命党，他们还不知道呢。革命，老子要革命！ 正当阿 Q 感到不平和冷落之时，赵秀才拜托假洋鬼子进城，介绍了加入了自由党。这是阿 Q 恍然又懂的一条道理：要革命，单说投降还不行，含上辫子也不行，还要巴结革命党。 钱大少爷从城里回来了，他到赵府给赵秀才举行了简单的仪式，亲自把一枚徽章别在赵秀才的胸前。 李司的赵，从此你便是我们革命党。 承蒙前兄提拔，老朽和小儿不胜感激之至。 赵太爷奉献上4块洋钱， 请收下。 钱大少爷接过钱，放进了上衣口袋。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我都是同志了嘛。 前兄是革命前辈啊，以后还请多多栽培啊。 听说这抵得上一个哈哈哈翰林的顶子？ 不，我看顶得上一个状元呢、啊。 你们这些人呐，真是浅见。什么翰林状元，早都一文不值了。如今世界全靠我辈革命党人了。 哦，即使、啊、 那么钱仁兄、你是否也要进城去高升啊？ 我可不愿在小县城里做事。黎元洪黎大都督来电报，要我去武昌。 我都没有答应。他性子太慢了，我们合不来。过去我见了老黎的面，总是对他说：“红哥，动手吧。”可他总是说 ：“No。”不答应，否则革命早成功了。 要与足下之见，革命早就成功了。 是啊，是啊，大叔啊， 革命早该成功了。 你来干什么？ 我想投。 什么？你还要投？ 我想投，我想投，我想投革命党。 他。也要革命啊！ 你凭什么要革命？ 革命，你不配！ 我真的， 滚出去！ 我真的要滚！ 王八蛋！滚！ 我真的要逃！ 滚！ 滚！ 滚！ 妈妈的，我不配！娶女人不配，造反也不配！只许你们造反，就不许我！假洋鬼子，赵太爷、赵秀才，这帮东西都是混蛋！不！都是王八蛋！ 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了， 哼！太不成话了。 哎，妈妈的， 谁呀？ 阿贵哥， 小童， 不好了！ 什么？ 赵家遭抢了！ 真的？ 你看呐！ 啊，好啊，抢了赵家，活该！哼！ 哎，你看， 在搬东西呢。你看，在搬。你看，秀才娘子凝视床，老太婆的遗像都搬出来了。还有， 哪有啊？我什么也没看见。 你看，那不是穿白盔白甲在搬吗？ 是穿白盔。 阿贵哥，你还在做梦呢吧？我不陪你了，我有点怕。哎， 我明明看见。是穿白盔白甲的在搬呐， 妈妈的，他们来搬东西都不来找我，还是白甲洋鬼子，只许他造反，就不许我革命。 好啊，假洋鬼子， 你知道造反要杀头吗？老子告你一状，让你抓进县衙门，让你马门敲斩。 阿贵， 回去睡觉。 赵太爷家遭抢后的一天深夜，拔总大人率领一队兵、一队船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魏庄。他们趁昏暗围住了土谷祠，他们架好机关枪，一拥而入，把阿 Q 抓起来，押到了县城。 带犯人上来， 把犯人带上来。 带犯人上堂。 在阿 Q 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都难免要被抓进县衙门，倒也无所谓。但是。 什么呀？ 不知道。 笑话，人能没有姓？ 我本来姓赵，那老王八蛋他不许我姓。 哦，姓赵，叫什么名字？ 阿贵。 多大年岁？ 30出头了，还没娶过女人。 住在哪里？ 魏庄土谷祠。就在那，行，我一拐弯。 好了，你的事我都知道。你要想免去皮肉之苦，就从实招来。 你要是招了的，我就放了你。 招吧。 我本来是想投。 哦，你要投案是不是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说真的，我是想造反，去投过假洋鬼子。那假洋鬼子他不喜欢造反。 我就胡说。 真的， 你既然造反，你的同党在哪里？ 什么、啊、什么什么同？ 哎，就是那晚上抢劫赵太爷家的那一伙人呐。 他们 啊， 他们我知道。 哦， 我知道。他们，我赵太爷的姨娘，太太的太师爷啊，都抢走了。 抬到哪儿去了？哎呀，你招了吧？你说出来我就放了你。 他们没来叫我，自己搬走的。这还是怪假洋鬼子。 哎， 那至于他造反，他就不行。 郭永国成，你说。你分到过东西没有 啊？ 过去分过、那是偷的。 好、哦，好，说是偷，哎，也可以。那东西你放到哪儿去了？ 卖了，卖了，一件裙子卖给了周七嫂，一件羊沙衫卖给了。 好了，好了，好了， 这样子是。 抢来的啊！ 不， 哦，对了，你说是偷来的，是不是啊？ 是是。 那东西分给你了，是不是啊？ 是是。 你呢，又把那东西都卖掉了，是不是？ 是是。后来赵太爷要买的没有 了。别胡扯了。 是。 让他画圈儿。 画供啊！哎，看看。 那我不认识字啊。 让他自己看看。 来看看看看。 那我不认识字啊。 你还有什么话说？ 没有。 来，那就画押啊！你就，哎，在这儿。 我不认识字啊！我 哎，你会画圈儿吗？ 会。 啊。圈儿。 啊。 圈 便宜你了，来，在这儿画个圆圈圈就成了啊！来吧，那 个阿俊不识字，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支笔很可恶，不但很沉重，而且不听话。刚刚画的要合块了。手一抖，画成了瓜子儿模样。 拿来看看。 妈的， 带下去， 我重画吧。 哦。 阿俊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总要画个圆圈儿，但是画而不圆，却是一大缺点。 走吧。 阿俊被带进了牢房。他看了看四周，又摸了摸地上的稻草，似乎很满意。 哼，这儿比我土谷祠强多了。 你到底犯了什么罪呀？ 我要造反。 啊？你造反？ 他们不许。你呢？ 举人老爷做革命党了。要追我祖上欠下的陈租子。 你是白举人吗？真他妈妈的不是东西，敢造他的反。 你过了堂 啊？ 定的什么罪？ 说我抢了，我只偷过。 你画了押？ 画了，画了，就是圆圈画的不圆。 阿俊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总要关进大牢的，只要能把圆圈画圆，他就心满意足了。第二天早晨，阿俊被团丁们绑着游街示众，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大兵，后面阿俊看不见，后面是荷枪的大兵。街上涌来了无数的看客，许多张着嘴的看客。 钉子街的时候，阿 Q 突然觉得这岂不是汽车头吗？他有几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似乎要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阿 Q 想着想着，似乎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吴妈， 阿 Q 忽然看见了吴妈，原来她在城里做工了。阿 Q 突然很羞惭自己没有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子里回想一下，本想唱，想挽不上坟，啊不，要唱悔不该，啊不不，还是唱手执钢鞭教你打。 我是， 可是手被捆住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 转过眼睛去看吴妈，可吴妈根本没有看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大兵们肩上的洋枪。 走！ 这里根据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阿 Q 正传》改编的同名话剧的录音剪辑，就请您欣赏到这里。一个人的伟大呢，在于他对社会持久的影响力，而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对现在的社会和人们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这一点也是两位著名的话剧人张广天和李六乙同时排演鲁迅的初衷。